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为什么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人天生就是学习好，所有优秀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什么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呢？马上又到一年中高考季，在短短的200多天时间里，不良的学习习惯还能够有机会纠正吗？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的家有儿女带给您的话题是，又是一年考试季，如何重塑良好的学习习惯。相信各位家长听到我们的预告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为什么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有的孩子学习上事半功倍，而有的孩子事倍功半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支支招。我们邀请到京华学校教育考试院研究院院长赵志平。好的，那接下来呢，是带您一起关注一下每日教育播报，看看又有哪些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初中实践活动即日起开始网上选课，活动成绩将计入中考。2019年空军将招收40名女飞行学员，成绩优秀可联合培养。好，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12号从北京考试院中招办了解到，2018至2019学年上学期初中实践活动选课已经开始，考生参加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将计入中考总成绩。考试院中招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成绩将除以3，分别计入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科目中考的原始成绩；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成绩将除以2，分别计入物理、生物、化学科目中中考的原始成绩。在计入原始成绩之后，与选考科目一起乘以折分系数计入中考成绩，最终将有24分计入总成绩。记者11号从第12届中国航展中国空军飞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2019年度招收飞行学员的计划，空军今年将面向全国招收第12批女飞行学员，数量约40名，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进入北大、清华与北航进行联合培养。据了解，从2015年开始，空军在全国11个省遴选确定16所省级示范高中，建设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每年招收100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今年首批379名航校毕业生考入空军航空大学。 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又是一年考试季，如何重塑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什么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人天生就是学习好，所有优秀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良好的学习习惯。什么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呢？马上又到一年中高考季，在短短的200多天时间里，不良的学习习惯还能够有机会纠正吗？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京华学校教育考试研究院院长赵志平。赵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赵院长。作业问题确实成为了家长一个头疼的问题，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哈，孩子为什么要写作业啊？这个写作业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父母都没有想明白哈。有些人是认为是义务，有些人认为是课后的一个巩固学习，但是我们今天想让各位明白的是，写作业锻炼的是孩子的思考能力和行为习惯。那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两类孩子，一个就是学习效率低，还有一个就是学习兴趣不高，甚至产生了这种厌学的情绪哈。请赵院帮我们分析分析哈，这两种它的根源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根源在于什么呢？孩子们往往对于未来的这个收益啊，他想的少，他只关注在眼下的得失和损益。比如说他学习之完以后就盼着赶紧有时间能玩，这个玩啊能带来即刻的愉悦，特开心。但是呢他现在也一时也失去不了什么，玩了一会儿。但是长此以往，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投资，现在投资于未来是对自己收获最有收益的，但孩子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是其实是根源所在。 孩子意识不到这个就得家长帮忙了。 对，而且但是这是一种习惯，习惯是自我巩固的，他不可能靠自制力来改变。孩子这个这方面自制力是应该是薄弱的，他只能靠知识来改变，让他知道这样做不对。靠自控力他现在控制不了，得让他的大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趋势，必须得养成这个好习惯。为什么？得跟他讲这个道理，他才能本质上才能纠正过来。 那到底怎么养成哈？今天也是我们的重头戏， 对， 就给大家支支招，一步一步的哈，教您怎么操作。首先咱们针对的是这个厌学孩子，这个还比效率低，他有这个主动学习的欲望还不一样。那对于这些厌学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哈，去循序渐进的培养他们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呢？ 咱们这个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帮他们提高他们的这个自控力 啊。 因为他只能专注不了几分钟，对吧？因为首先咱们刚才说过了，让他知道这个是未来，他看不到未来嘛。这个、我现在的学习吧，是别人让我做的。我是为了你学的，不是为自己学的，是吧？这个道理先讲明白，对吧？但是呢，因为孩子一下子做到长时间专注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你尽量让他避免处于两端，就是特别无聊的状态和特别亢奋的状态，这两个状态都要避免。因为这两种状态人是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人只有在适度的这个情绪状态下，他才有一些理性。怎么办呢？一点一点的增长他的这种持续注意的时间啊。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办法哈，小办法。你给我计时给你，你给我学5分钟。什么也不许干，他可能这5分钟半天过去了还没学呢，我再给你重新计时5分钟，零。第二次可能会他就会学一会儿了。如果第二次还不成功，你再重新第三次计时，他肯定会进入一个学习状态。就先从这样一个小技巧让他5分钟，然后10分钟、20分钟，这样。 这还得有耐心哈。 得有耐心。得有耐心。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接下来呢？ 第二招呢，我觉得可以说是把一个目标啊，对他而言太大，他遥不可及，把它分解为日常习惯。你比如说这孩子不爱学，厌学，那他有两科明显的短板，那你先不管这个整体啊，先别说期末考试呢，就这英语这一科。好，孩子，咱俩想想办法啊。你把他，你做的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你单词量不够，爷爷不阅读。第二个呢，你呢这个听力老听不懂说什么，你光这个发音跟拼写的关系你不知道。第三呢，你这作文写的全是汉式英语。咱就说英语，孩子，这样你啊，咱把英语，你每天，咱就你给我25分钟，你给我背50个单词，再看一小段。然后你歇5分钟，玩5分钟。然后呢，你再给我啊20分钟呢，你给我听20分钟听力，考试不就20分钟吗？你再歇5分钟。然后呢，你这个作文你给我积累几个好句，抄几个好句啊，你抄20分钟，你再歇5分钟。咱们先从这开始做吧。那就是帮他把这个一个目变成一个就习惯，我每天要干这3件事，三个25分钟，每个25可以歇5分钟。坚持到一定程度就成习惯了。但是这个很难熬，你要是能定一个月目标太理想了， 啊，还啊，那如果孩子定不了一个目标，那周目标，这周你要干嘛？实在不行，就这一天，这一天的作业，早你今天老师留了什么作业了？六科都留了吧？ 嗯， 九科还是都留了。轻重缓急是什么？孩子，你怎么安排呀？ 嗯， 你不完成作业也不行，但你弱科，你得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啊，让他就是自己去这一天能够详略得当的，根据他的强弱，能够把这一科这一天的作业先做好。再谈到为周考、为月考做准备， 哦， 让他自己设定目标。 哎，这样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也挺有 成就 感 的，就是这样的。 嗯， 因为孩子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学呀？ 嗯， 是别人认为我该怎么着，别人认为我该考好，别人认为我该怎么，但我的兴趣不在这儿啊，变成自己想要的。 嗯，那第四招呢？ 第四招，哎，让学校老师给你配合配合。 嗯， 因为孩子都有喜欢的老师吧，总会有一位吧。 对， 那让这个老师帮他找一个对标的选手， 嗯， 对标的同学，这个同学呢，一定是。成绩不一定多好，但一定是特别勤奋的。 嗯， 给你孩子寻找伙伴，怎么办呢？这样，因为你想想，如果他们俩之间可以讲题吧，讲知识吧，如果我能给你讲明白，证明是不是我学明白了？ 嗯，是的。 如果给你讲不明白呢，证明我肯定也还没十分明白。 嗯， 就是你要讲给那个人孩子听，咱互相讲嘛。 嗯， 这就会逼着他，哎呀，讲不清楚肯定是自己。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嗯，就是讨论。这讨论呢，俩人讨论也行吧，就俩人讨论。开始不是我跟你讲吗？ 嗯， 你是单方面的听。现在开始我讲完，你给我讨，大家讨论。 嗯， 你我讲完了以后，大家讨论，你会问我问题吧？ 嗯， 你会不断的逼问我吧？ 啊， 你越逼问我，我会逼得我去拿出理由去证明我对是对的。 哦， 或者我跟他说的是，如果我词穷了，证明我跟他说的是片面和不全面的。 嗯， 就可能被逼问的时候，人是被倒逼着成长的。 嗯嗯嗯， 没人问你。比如说主持人您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这对标。 一步一步激发出来了。 对标。 哦， 第五招呢就是免不了去课外辅导，都承认这是事实。 嗯， 但是呢找什么机构找什么老师也是很困惑的。 嗯， 我认为你要去让孩子去补习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这个老师不光是带着他做题的，他一定是能够帮助你孩子塑造他的好习惯的。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跟老师学了几周以后，他会拾掇点什么了，会整理点什么了，这就是这个老师对了。 哦， 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老师呢，第一个是跟塑造好习惯有关相关性。 嗯， 第二一个就是什么呢，我想这个老师应该是懂得考试。 嗯， 如果这个老师就假设你随便问他一个，说去年高考中考， 嗯， 这个数学北京市平均分多少啊， 嗯， 或者说这几道难题的得分率是多少啊， 嗯， 这个从一类校的和二类校的孩子差多少啊，如果这个问题他能答出来，这你就选对人了。 嗯，哦， 如果 他 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个可以，就你就得思考思考。 掉。 另外一个，作为家长说到自身了，说自身了，你说了前三招帮孩子树立习惯吧， 嗯， 然后就开始学校老师和课外机构， 嗯， 最后就到自己了。您是天天跟孩子一块儿的，就是您，我上期其实讲过角色的切换吧， 是 一子而教， 嗯， 就您得藏起一半的什么呀？情感，别轻易动怒。 对。 啊，孩子们一看见孩子是就远交近攻了，就 嗯， 就是您看看孩子喜欢的老师身上具备的那些东西，您就真得给从心里给切换过来。 嗯， 我觉得呢，第一个是当然是孩子老被你说教他不开心吧，您让他给提个问题，让他给您解决，提方案。 嗯， 这是一个请教他一下，或者您可以陪伴他学习，他在这儿学，您在旁边看书，或帮他去找一些资料。 嗯。 这是同学了吧，从他的学生到他的同学， 嗯， 有时候甚至成为他的老师，你可能在他的某个领域某个学科的某个局部你可能会有一些见解， 嗯， 你也学钻研帮助他。比如说我拿我举例吧，我刚参加完海淀期中考试， 嗯， 啊，就是我这个数学你看六道大题吧， 啊， 我十五十六十七都做对了，而且十八十九也有一些思想，我十七题因为很多文科生对十七题没有想法，我有想法。 嗯， 我在班上上课的时候讲完这个以后全班同学为我鼓掌，因为这么大岁数就考试，就是我他们是自发的，不是我确有的。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对你的一种认同。 嗯， 啊，都你也做一点实际的让孩子能够看得到的。 哦，这是一个反差哈，就比如说孩子可能内心觉得您就是高高在上的老师，但是突然变成他们一起战斗的伙伴呢。哦，这种是角色的转换。 我这种勇气，我考什么样， 嗯， 我这种勇气他们会认同。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 关于厌学这一类的孩子， 对对对， 还有一类孩子他想学但是特别的低效哈，有的时候你看他半天学到12点多，每天都好像很忙的样子，但是就是不出成绩哈。那对于这些低效的孩子，我们可以支哪些招？ 第一招很重要，就是管理自己的时间，因为你得舍得，你记住，你不能什么都做， 嗯， 舍得就是把这个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嗯， 那就是也就是你的这些相对薄弱的科目，没有学科自信的科目， 嗯， 强的科目你越补，你把强的科目补得再强，也不如把你的短板提升啊， 嗯， 那这一天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什么？想清楚，早自习、午饭后、晚饭后，这都是碎片化的吧？ 嗯， 可以利用起来， 嗯， 晚自习的可以分成一二三段，睡前分成一二两段，那么这些时间该干嘛？你可能。你文言文不行，你可能在某个时段习惯性的去做文言文的翻译， 嗯， 翻译一小段儿， 啊， 你可能你单词你要利用各种的媒介来背单词，有个时段， 嗯， 那我英语弱，我语文文科弱，比如这孩子， 嗯， 是吧，理科强，数理化都非常好啊，那文科弱，那你就在这方面呢，我觉着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还有这是一至五，这些小段你都明白了吧？ 嗯 啊，然后六日呢，不能坏了节奏，六日也要安排 哦。 一至五时间管理，我都该标好干嘛了，但我可能我做不完，周六一定要抽个时间补回来。周六也明显的分成休息区和学习区。 嗯， 如果周六分三段的话，应该有两段在学习，一段在调整。 啊， 哦，一定要这样管理起来把自己的时间。 嗯，两段学习，一段调整，这个有什么样的时间规划没有？ 可能这两六日两天有一个。半天可以睡个懒觉吧， 啊， 我就是学一段休息一段学一段， 哦，这样 最好是， 嗯， 最好是到你周一上学的时候你的生物节律还是不变的， 嗯，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嗯， 好不容易一周五养成习惯，六日八全给颠覆了， 嗯， 很痛苦的， 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持续力哈， 对对对，就是高三初三的学生更是如此， 嗯，好，那接下来呢， 嗯， 还有哪些招， 对，然后呢记笔记特别重要，有同学啊，他记了半天他记不住，你能理解 吗？你问他，他也不知道记得啥。 对，他不知所云，他记得是什么？ 嗯， 这是因为什么呢？他在做笔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些线索，公司记和回忆能调用 啊。这线索怎么记呢？ 关键字很重要。 嗯， 就是你听老师讲， 嗯， 或者你在结合课本去往笔记上整理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应该有些关键字，比如说这个概念，你会把这个做一些星标哈，这个东西涉及的概念是什么？ 嗯。 能理解吧？ 嗯， 这一定要给他做重点标记注明，概念是什么？ 嗯， 然后这个问题，老师讲的这个知识思考的这个逻辑是什么？第一个关键词叫什么？概念是吧？ 嗯。 第二个词是什么呢？ 逻辑。 逻辑，对。然后呢，这个问题处理这种问题的第一原则是什么？概念，对吧？逻辑，还有第一原则是什么？还有第四个就是常见的有什么手法 啊？ 我再重复一遍啊， 嗯， 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学的这个记的这个概念是什么？ 嗯， 它的核心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第二呢？这个概念的思考的逻辑是什么？ 嗯， 啊，第三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处理问用这个概念处理问题的时候，第一原则是什么？ 嗯， 然后还需要什么具体的手法？ 哦， 这个呢，你都会留下一些标记。 嗯， 那么你会以后在提取信息的时候呢，你会有地标，能理解吧？ 嗯嗯， 有线索一滴溜滴溜起来了。 哦， 那样。 哎，这个也是我们答题的一个顺序哈，一个思路的顺序，可能就是这样。 哎，还没完 啊， 没完。 还有什么？ 你整理的这个笔记吧， 嗯， 可能有不完美的，你有片面的地方。 嗯， 你可能去给别人复述一下，我这么记的心得，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就全了？ 嗯， 哎，复述一下，复述完以后，同学说可能不敢认同，可以给你补充一点。 嗯， 然后这还有一步呢，记按线索记完了吧，关键词标注了吧， 嗯， 复述一遍以后，还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再抽象一下，再概括，你记了可能一页吧，你抽象出四五句话来，通过这样反复的加工吧， 嗯， 你在以后考试的时候会提取的时候会有线索了。 嗯，说到这个记笔记哈， 嗯， 还有一个就是整理错题本儿， 对， 哎，这个也是一个小妙招哈。但是这个错题本整理了一本子，该做的时候还是错， 对， 哎，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呢？ 错题本，我觉着就是你究竟错在哪儿了？第一步啊，咱说还是说三步啊， 嗯， 错因是什么？是知识维度，还是我的思维的这个路径的这个学科思想，能理解吧？ 嗯， 每个学科都有独特的思维嘛，我知识点错哪儿了？我这思维路径错哪儿了？ 嗯， 然后呢，我可能是我平时积累的哪些有欠缺？我也知道考什么，我也知道怎么想，但我调不出来，我没积累过呀。 嗯， 这三个点，知识，对不对？然后呢思维的模式， 嗯， 还有积累， 嗯， 那这个呢你要把它一定要想清楚，而且呢 把它整理在错题本上，你不能这简单的摞一块，还得你得把有错误有共性的得给它归类。 嗯， 先可能粗加工写上去，你可能还给它归类一下。 嗯， 比如地理的图像信息题这类题，你都给它汇总到一块儿。 嗯嗯。 千奇百怪的条件变化，千奇百怪的问法，它都不离这三个核心。 嗯， 它知识本质是什么？它思维的路径是什么？以及需要你什么样的积累？ 哎呀哎呀，整理完这个笔记，我觉得自己都会有成就感。 对。但你要坚持， 嗯，一定要坚持， 一定程度就成习惯了。 嗯， 一般人忍不过前期。嗯， 这个是已经到第三步了。 对， 那第四步呢？ 还有就是这个限时训练特别重要。 嗯， 刚咱们说了几条了哈，说了这个什么效率管理手册， 对， 说了 记笔记， 说了错题本，还有一个限时训练，因为你要面对考试。 嗯， 就是你要一定要训练自己在晚自习或者周末拿出一个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这样的长度。 嗯， 去。长时间的在看书也好，或记笔记也好，或做题也好， 嗯， 一定要这个两个小时中间不要任何休息，你才能反正，因为理综考试是两个半， 嗯， 语文和英语数学和英语是两个，这个特别重要 啊， 哦，你必须在习惯于这种高效的长时间的运转。 嗯， 你才能考试的时候，高考那天才能不紧张。 嗯，哎，那是不是平时我们在比如说模拟测试的时候，就可以，比如说我上午8点到10点是这两个小时，那我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我做一份题，是不是这样训练也可以？ 挺好的 啊， 跟那个高考时间吻合，当然最好， 使这大脑运转起来哈。 对，一到下午3到5就是一个什么时间？ 高效集中的时间。 对，就是周末可以自己控制的。 好，这是限时训练。那接下来呢，还有哪些招？ 还有一个这个对自己成绩的管理，刚才有对时间的管理吧？ 嗯， 还有对自己成绩的管理， 这怎么管理？ 你得学会反思。 嗯。 就是说我这个一般成绩管理啊是针对弱科的，弱科你的提升程度是不是跟您的目标是不是在接近？ 嗯， 那就是如果你这弱科提不上去，你可能还没有了解到你这个学科的本质是什么。 嗯， 拿英语举例吧，我是教英语的，五完形老做不好，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完形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它是让你还原残缺信息，一篇完整的文章给你挖掉20个空，让你还原残缺信息。 嗯， 那么好。那么处理这种题目的原则是什么？先是本质吧，让你还原。原则是什么呢？连贯性思考。咱们孩子容易就限于局部， 嗯， 需要你连贯性思考的，把上学的要素联系起来。 就是通读文本是吗？ 就哪怕这空的上下 啊， 连贯性包括这个空的前后， 嗯， 上下段和首尾， 嗯 啊，然后具体到那么你要梳理这篇文章的结构， 嗯， 因为你能有这种瞻前顾后的意识，就需要你对文章的结构啊， 嗯， 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嗯， 啊，就这样的，你要就说做弱科一定要做这三个思考， 嗯， 本质是什么？对，需要它的处理它的原则是什么？然后它这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嗯， 啊，这是这个。 好，这个是成绩管理方面的哈。那另外还有哪些提高效率的好办法呢？ 啊，这个种就是提高效率方法因人而异啊。 啊， 比如说有的同学会他在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也会思考， 见缝插针。 对，他会思考， 嗯， 思考一个昨天讲的问题， 嗯， 这是一个。有的人呢，为了提高效率，比如语文吧， 嗯， 这个背默文本，这边他听着那个有配音的那种， 嗯， 看着文本，还在做一些批注和笔记， 嗯， 立不立体啊？他看，他听，他写， 哦，全方位的。 岳阳楼记，比如说哈， 嗯， 他就会很立体， 嗯， 有时候有的同学背文综愿结对背，你给我背背经济学吧，好，经济学的哪个理论，我背给你听，你再背给我听， 嗯。 是这样更好一点， 嗯 啊，还有同学呢，就是可能一点动静让他分心，你可以，我觉得戴个耳塞， 嗯，提高专注力哈，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其实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需要付出很多的耐心还有努力，但是长时间一旦孩子形成了这种自主的学习习惯，家长和同学都能感受到这个过程的快乐。 由易入难，坚持有一定时间就会见效。 好，那今天节目再次感谢赵院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小妙招哈，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 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处于高压后部偏南风，扩散条件仍然比较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5到16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听众朋友，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在用车排放管理，加严机动车排放定期检测检验，最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汽油车稳态加载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和柴油车加载减速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两项修订的地方标准，这个标准将于明年的3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两项修订后的标准和现行的标准相比做了三方面的改进，首先增设了国五车辆污染物排放限值，北京市于2013年2月1号率先实施轻型汽油车国五排放标准，截至目前，国五标准轻型汽油车已占汽油车保有量的51%。根据现行标准，国五标准在轻型汽油车与国四标准轻型汽油车使用同一限值，限值较为宽松。第二方面呢，针对重型柴油车，新修订的标准中增加了氮氧化物的检测方法。随着排放控制技术的提升，国四国五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车直接排放的颗粒物和可见烟度已经大幅减少，在用车检测环节更需要重点检查车辆排放的氮氧化物是否达标。此外呢，新修订的标准增加了 OBD 车载诊断系统的检查流程和相关设备的技术要求。目前占全市汽油车保有量95%以上的国三以及以上标准的汽油车都有 OBD 系统。目前 OBD 车载诊断系统的检查是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全面监管重型柴油车达标排放其中一项措施。据了解，在发达国家，检查 OBD 系统是载用车排放的通行检查内容。本次标准修订充分借鉴了国外通行的 OBD 监管经验，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法规和北京市机动车 OBD 使用的实际情况，